又带着一天的疲乏，看窗外灯火繁华，心中升起一丝温暖，任怕凉凉夜风融化。那是妈妈的眼神，那是爸爸的脸颊，写满的都是牵挂，思念是说不完的话。望着月亮，想着家，为了梦想千山万水离开了他。